间二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游戏，萝莉，萝莉， 御姐，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相约了啊，你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什么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什么节目呢？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这个回放怎么办呢？也是上到这个哔哩哔哩的网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上面有我们每一期的这完整的视频回放。 是的，然后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们也会在腾讯动漫的 B 站账号上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看哦。 没错，如果您看我们的节目感到开心怎么办呢？就来佩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当然刷礼物也是欢迎啊。 好， 另外呢，我们的 QQ 这个应援群漫游团也成立了，群号是多少？567556693啊，567556693，欢迎大家踊跃的加入。 那今天是周三哈，是我们这个国漫主题电台的第五期了。 哎，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直播间里依然是星光璀璨， 星光璀璨。哇，你看我们这个头顶的这个灯光都越发的闪亮了。 是，就是虽然有点热，是不是？ 对， 还是要给大家隆重请出今天晚上做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英雄联盟知名配音演员沈达威，黑石忍。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达威哥。我们的彪哥哈， 哇，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的沈达威。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黑石忍，不要搞错了。 是的，以及我们英雄联盟旗下的声优偶像组合 V17的成员苏婉，欢迎苏婉。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雄联盟旗下的声优偶像组合 V17的苏婉。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知名的二次元导演哈，也是节目制作人达尔，欢迎达尔。 欢迎，我今天是代表着搞笑担当，我是达尔，谢谢。 是，其实达尔一直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幕后黑手哈，今天终于坐到了台前，感觉怎么样？ 心情异常激动，觉得现在可以这个面对着广大的观众了。其实一直也是在前几期节目，在腾讯前几期节目也是做过一些这个直播类的啊，然 后作为一些可能客串的一些神秘嘉宾出现。 嗯，然后今天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所以特别把你安排在了漂亮妹子的旁边，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对对对，我身边那个1.85米的妹子 都是座位、嗯、都是凳子的锅，是不是？ 对，主要今天咱们的幕后黑手达尔啊，大家终于这个、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算是见着真身了。 是的，再次欢迎四位的到来、嗯、欢迎 欢迎。那也欢迎通过咱们 FM98.2 和 B 站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呢，如果有任何话想跟我们今天的这四位璀璨的星星交流啊，都可以随时发来弹幕、嗯、也可以谈一谈啊您对这个国漫的想法和建议，我们也是非常欢迎。 没错，然后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呢、嗯、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依然会送出福利，在我们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节目环节当中，我们都会设置这个国漫的有奖竞答环节，那么所有参与弹幕互动而且正确回答问题的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由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B 奖励，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呀。 没错，但是参与互动之前呢，有一个点需要提醒大家啊、嗯、您还需要关注腾讯动漫和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账号、嗯、互动才算作有效啊， 对， 才能够参加一会儿的抽奖。 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待会儿咱们说要答题的时候，您先要确保您关注了我们这个 B 站的腾讯动漫 和漫游嗨翻天 两个账号、嗯、然后您的这个回答才算是有效的， 没错， 不要忘记。 是、 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6，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yeah!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在 B 站上面的账号上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没错，那刚才有水友这问咱们啊、嗯、说在哪块他发弹幕才算参与抽奖呢？其实只要关注了这个两个，应该在 咱们对，然后您在我们这个腾讯动漫的直播间参与答题抽奖就行、嗯、然后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截弹幕哈， 没错， 希望好运会带给大家。 是，那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四位来宾吧。 嗯，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就是来自英雄联盟的知名配音演员沈达威、黑石人，以及英雄联盟旗下声优偶像组合V17的成员苏婉、嗯、还有我们的二次元导演节目制作人达尔。再次欢迎四位 啊。嗯嗯、这个说实话前几期看着达尔一直是在底下啊，因为达尔其实每期都有来、嗯、这个要给小伙伴说一下、 嗯、 大家可能在镜头前看不见，但其实我们每期很辛苦，每次都得来啊、嗯、总是监督着这些所有的内容。 是的、嗯、然后今天我们英雄联盟的三位小伙伴也是专门从上海、哎、然后坐车过来北京这边参加节目，也非常的辛苦、嗯、尤其是今天我们北京还下了雨， 所以大家关注和小礼物走一波吧。 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个直播间的气氛好悲伤啊？ 没有没有，其实刚才咱们说实话啊，这两位声优一张嘴、嗯、哎呦，我就觉得英雄联盟里边人物来了，你知道吗？ 嗯， 特别形象。但是我觉得在这些之前，咱还是照惯例先来让小乌狗给咱们介绍一下。 是的， 是 吧？然后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乌狗屁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国漫资讯呢，一起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今天咱们说悬疑灵异探案三体动画《生死回放》，作为国产动画中难得一见的悬疑推理动画，《生死回放》将奇幻元素和推理探案结合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但因为主角性格和情节设置并不过于沉闷严肃，性格有些脱线的吐槽一主角魏思思、娇俏女主小卷花、胸控萝莉小区、负责耍帅的配角刁纳星和反派林浩等人物性格鲜明，魏思思的小跟班膀胱也给动画增添了很多笑料。故事讲述的是呢，失忆少年魏思思被诬陷偷内衣，被大学开除之后当了随团导游去赚取生活费，没有想到第一次工作就遇上了杀人案，解锁了自己的写轮眼，哦不，是无惨之眼的能力，就是能够体会人死前所经历的事情，看清楚别人行凶的过程的能力。这种能力简直是侦探梦寐以求的挂啊，有这么个能力哪还用得着巴巴推理啊，只要看一眼就能转两圈，伸手装个逼，说出真相只有一个，这次的凶手就是你们呀。但刚解锁技能的魏思思啊，还不太会使用金技能，就遇上了匆匆赶来的警花女主钟岩。钟岩赶来破案的路上翻了个车，也解锁了技能看谁谁死啊。好吧，就是能够看到将死之人身上奇怪的图案和他们被妖怪吃掉的画面，一种预知死亡的能力。男主女主一个看谁谁死，一个谁死看谁，简直珠联璧合天生一对啊，所以就很快联手破掉了第 一个年迈夫妻为女复仇的连环杀人案。还处于懵逼状态的魏思思回到家就被一个双马尾萝莉强行闯进了家门，说是她的妹妹小区。哎，这个作者起名字很别致嘛。虽然魏思思不太愿意，但是还是让小区住了进来。晚上还做了个奇怪的每个男生都会想做的梦，别瞎想，就是自己戴上帅气的面罩，化身超帅特工之类的角色，手持冒蓝火的加特林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梦啊。还没等和天上掉下来的妹妹同居几天，我们遵纪守法的魏思思就在出门的时候因为创建色情网站被警察抓了，开启了他死神小学生附体的道路。走到哪儿啊是哪儿死人，去监狱看上他菊花的监狱一霸野猪王死了，去送外卖客户乐团歌手死了，又去送外卖杀死了上一个乐团歌手的乐团歌手也摔死了，去游轮打工野猪王的弟弟死了，再一转身要跟野猪王交易的外国佬又死了。我们的主角大大是真不愧是叫魏思死的男人，大概这就是死神的代理人吧。我们的主角啊，当然不是死神代理人，发生在他周围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是在针对他的大阴谋。还记得我们的主角失忆了吗？还记得我们主角坐着拿冒火的加特林哒哒哒哒哒的梦吗？记得呀、啊，你以为我会告诉你主角是以前是暗影头号杀手下一任影子指挥黄甫家的四少爷一号吗？我会告诉你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零号对一号的妒忌吗？哦，虽然我告诉了你们，但是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具体细节啊，想知道就自己去看吧。说起一号零号，我突然想起一部特别有名但特别随意的动漫《从前有座灵界山》，主角王禄，师傅叫王五，嗯，没有错，就是王五王六。虽然主角的名字随意了一点，但是内容还是很不错的。拥有千年难遇的空灵根的主角王禄，在修仙的道路上却困难重重，越挫越勇，开始了他独树一帜的修仙旅程。故事轻松有趣，画风精美，在国内外也有很高的热度，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国产动漫。好了，具体内容咱们下次再聊。我是爱你们的小五狗，咱们下期再见。 哎，说实话，每个星期这个国漫电台来，这个小五狗的声音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你知道吗？一不听就感觉有点难受。 每周必听一次。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今天给我们主要带来的这个作品是《生死回放》嘛，然后也言简意赅的概括了一下剧情哈，是男主女主一个谁死看谁，一个看谁谁死， 谁死看谁看谁谁死。 对，对 啊、 新一代死神是不是？其实我发你会发现这个动漫作品它也是一个3D 制作，而且好像和这个《勇者大冒险》也是。原班人马打造的，然后《勇者大冒险》的话，咱们英雄联盟是不是也参与了配音？ 嗯，对 啊，现在已经是 TV 的话，已经是两部了， 对，两季 是两部了， 对，两季已经是播完了，应该 对 啊。其实我记得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勇者大冒险》的时候，有小伙伴就问说第三季有没有新的一些动向消息？不知道你们作为内部人士，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资讯呢？ 会有的， 第三季、啊、 会有的， 千年两声叹啊， 只能说有 啊。有， 但是什么时候上就不知道了，是吧？ 这个我们可说不， 就耐心等待吧。 嗯，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嗯，然后像《生死回放》这种题材的动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感兴趣。 嗯， 其实目前有很多这方面的国漫。 嗯， 然后呢，其实像《生死回放》这样，一知道那个男主叫魏思思，就知道这是一部热血动作国漫了。然后。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包括那个很多吧，就是以这种打斗为主，然后还有一些穿越啊等等等等，这也是大家喜欢的。 是、 啊、 就是它会融入很多热血和这种战斗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咱们很多优秀的国漫作品也会涉及到就是超能力， 没错， 就感觉每一个主角都还是蛮有光环的， 都有光环。 是是， 对对对、嗯。刚才就说，比起这个打斗啊，就这个片子更像一个超能力片 啊。 对 哦， 就是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也是主角的超能力。 对，瞪谁谁谁死， 嗯， 有点像那个什么惊魂下一秒。 对 对，而且这种超能力题材的一般来讲都不怎么缺观众，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的。 对，因为谁不想，你知道吧，就 对，大家都会幻想 与众不同一点。对呀， 对，自己没有去看别人有，其实也是很爽的一件事、 嗯、对对对。 哎，那我觉得不如咱们就来想象一下，张开一下想象的小翅膀、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那各位你们都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 哎，这有意思啊。 威少先说 啊，之前好像我回答过类似的问题，我喜欢飞， 喜欢飞， 能让我长一对翅膀。就飞的话，我就感觉比较自由，就是什么时候 想到哪儿去都行，飞应该是我最想要的一种超能力。 哎，那你想怎么飞呢？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上天的梦想？ 长翅膀那应该最直接。 对，类似长翅膀那种感觉，就是类似像天使的那种翅膀。 你不怕被抓去做研究吗？ 这个反正不是 X 战警。 我的话呢，对我的话呢，就是曾经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最想要的一个超能力呢是时光倒流。哎，但是我不贪。 哎，你这厉害了！ 我不贪，我只要两个小时。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双色球是8点钟截止，双色球8点钟截止，然后9点开奖。 我跟你说，你的梦想不能和功利沾上边，知道吗？ 哎呀，这是人嘛，这人非圣贤， 反正就是两个小时的时光倒流， 对， 专攻双色球， 专攻。哎，你这也容易被国家拿去做研究，怎么老你中啊？这双色球， 那你还得学会易容术，就每次去领奖的时候得换一个 面。 我有了钱了，我不就可以去韩国整容了吗？ 啊，好吧， 好。套路啊！ 那苏婉呢？ 我的话，因为我喜欢玩游戏，而且是那种 FPS 类型的游戏。如果我有那种叫做那个篮球里面纵的那种，就是你可以 绝对领域， 对他 那种， 他的所有的动作在你眼里都无数的慢倍化， 动态视力 对 无限加强那种， 对，然后就。 就感觉怎么虐别人都行， 这个感觉蛮酷的。 就是突然有个人运球过来，然后你这眼睛看他就是。 我感觉啊，苏婉你这好解决，因为你是想在游戏中体现这个，下个作弊器什么的，随随便便 那什么变速精灵， 枪枪爆头那种，你知道？ 对， 你现实生活中有 是 啊，现实生活中有吗？苏婉，就是咱别说游戏里边。你怎么阴险的笑了？这是 因为宋想我只想玩游戏， 是个有追求的姑娘， 有追求， 国 服 第一， 国服第一，好， 想一想就国服第一，什么游戏都能国服第一，也是一个超能力， 也是一超能力，就玩什么什么厉害， 这真是牛了， 对。那最后咱们的这个答案啊， 我呢还是比较现实一点，我就是这个 不去追求双色球了， 我希望有一个能力啊，就是告诉我。买哪个房子，哪个房子拆迁？ 你这跟双色球， 你跟双色球没啥区别。 我这个 没有，跟彪哥异曲同工。 对，我有一个，就是我，比如说，你看咱们节目要做得更好，拆完迁，然后拿那个钱来让咱们节目做得更好。 此时应该有掌声。此时 梦想，这虽然和我这个异曲同工，但是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你看你这个双色球说的就不好，你这理由不好。 你这个叫撒谎撒得很漂亮，知道吗？ 我还得学习一个，我还是。太年轻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 老油子，老油子， 可以可以， 小美 在这儿也祝福大家都梦想成真，是吧？ 谢谢谢谢， 对，你呢？ 我呀，哎呀，我的 盛世美颜 吧， 应该是， 哎， 一辈子都是很美， 也可以也可以， 是吧？ 但是其实我还就是挺羡慕哆啦 A 梦有一种超能力。 你怎么不是胖虎就是哆啦 A 梦呢？你怎么童年就跳不出去啊？你说吧。 就是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的人他都能消失。他可以瞬间消失，我希望这世界上人可以回来，他可以突然又。 你这种人啊，就是容易被什么正义联盟啊、复仇者联盟所干的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你 想让咱们死。 对，因为你这能力太厉害了，你知道吗？你这个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有时候很享受，就是一个人可以去这个世界上去转一转，就是去 一键复位人类世界。 而且你会发现，你平常会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你想去一些地方，他你是进不去的。 男厕所。 不是小美，你这 可是没有 这点追求了是吧？ 不是小美，你这有点大反派啊，那种感觉了。 我突然想到有部片子，就是那个威尔史密斯的《我是传奇》 啊，那个不是全世界人都感染了吗？ 对，但是那种感觉， 那个有点 孤单。 会啊， 他还能把人变回来， 变回来啊， 对，我就说刚才这个理想，如果说能建立在这个一见人类还能回来， 其实那其实我有个隐形衣也可以的。 这 是自己悄悄的 隐形衣，其实 蓝走堂 啊，对，隐形人，对对对。 你说说，是不是你一直有类似的？ 没有，双色球大过天 啊！ 不是，我跟你说，黑石啊，今天不是双色球啊，就是这个蓝澡堂，就是出不了这仨地儿。 这为什么说是彪哥呢？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有道理啊！ 好，然后呢，可呢？ 啊，我呀，瞬间移动嘛。 啊，瞬间移动！ 对，我从小就特别想要这个能力。 你想移动到哪儿呢？男厕所？ 随便，不是不是。其实我 男厕所还用瞬间移动？ 我的追求跟他们这差不多。其实有一个叫那个那片叫什么名字？反正我就想瞬移到金库里边，拿点钱再出来嘛。 一二三， 而且我去哪儿旅游？而且我去哪儿旅游？咱一块儿，你们抓着我，只要碰着我的身体，咱们都可以一块儿去。 走， 比如说咱们早饭在非洲吃，中午去普吉岛。下午去美国，晚上去拉斯维加斯，大晚上凌晨咱们就去到南半球。 这有点像那个什么幻影移形。 哈利波特里面那种，嗯， 不是有点像 X-Men 里面那快银， 啊，对， 就是那个有点像， 啊，快银吧，他还得靠跑，我喜欢那种瞬间， 跑都不想跑， 对，能跑都能动都不想。 龙珠里那个悟空， 空的那个瞬间移动， 对， 对，对， 咱中午去个北极吧， 哎，算了，咱醒了吧，梦醒了，梦醒了，梦醒了， 不要不要，祝大家梦想成真才是。 咱们水友都说哥几个下雨了，外边这都， 嗯， 行， 为什么今天下雨呢？是不是雨神？ 说了， 好的。 好，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0哈，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第一轮互动问答环节，不知道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小伙伴 有没有 做好准备呢？大家可以打开 B 站，然后找到腾讯动漫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上半场要给大家提出的问题， 哎，稍等稍等，还得再关注一下腾讯 动漫和漫游 和漫游嗨翻天，对，你得先关注啊。 是的，嗯，两个官方账号，然后只要关注，然后再参与答题，这个互动是有效的哈。 嗯， 那我们上半场要给大家提的这个问题是来自动画《狐妖小红娘》里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涂山荣荣哈二当家，他的这个绰号是什么呢？ 嗯， 四个字。 涂山荣荣的绰号是什么？ 对， 嗯，小美给大家提示了四个字， 四个字，然后也是跟荣荣的一个特技哈，就是技能有关系的。 哎，嗯，我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啊，咱们这水友啊，好几百人都在这儿刷，小美你太危险了，你这个想法。 为什么呢？ 真的，用我今天穿的衣服，美国队长绝对不允许你这种人存在。 对， 你知道， 哦，你入戏了，你入戏了。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可能，他说你轮不到你来决定，大家的消失与不消失轮不到你来决定。 主角经常会说 那主角经常会说。 大卫今天还没带他那个钢铁侠那护臂过来呢。 哦，你看咱们今天都是扮上的这个啊。 好，那我收回，我收回哈。 没有，小美也就是想想，大家。 对，我也就是想想嘛。 别激动， 指不定哪天真实现了，咱们就注意。 看，我看我们的这个，大家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 了， 嗯，那大家现在正在刷着哈，刷着弹幕，然后我们 大家刷着吧， 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呢就是。还是我们的来信环节，然后 有这个 忠实粉丝，哎， 因为我们其实非常注重这个大家的建议， 嗯， 包括咱们腾讯国漫，其实腾讯的这个国漫，咱们非常注重大家的这个意见，所以每一份我们在节目中为什么要反复念，其实就是这样，有大家的激励，我们才能走得越远啊，是吧？ 嗯， 大家，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封信件，第一封信件，谁来给我们读一下呢？要不，苏婉吧，苏婉来给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哇，这个信件是来自妖狐的小迷妹， 狐妖的小迷妹， 没事没事， 翻车了， 咱们是嘚儿回， 没关系， 他不有两个小时的回能力吗？回五分钟 一个地方， 借用一下，借用一下他的超能力，这样， 啊，超开心啊！狐妖，狐妖日语版已经出到第五集了，配音之类的和国语版的一样，可爱的元气满满呢。表白狐妖，之前去 CJ 的时候呢，也看过很多出那个苏苏的 coser 在游场，然后看到 cos 的比赛，还有狐妖的舞台剧呢。嗯，王全篇的舞台剧看得我非常泪目啊， coser 们演得真不错，请继续加油啊！很喜欢，对他的这个喜欢之情，完全所有的感叹号什么的，我都看到啊，非常感动。 读出来吧。 啊， 感叹号， 他说在展台上面还看到了小姐姐跳狐妖的宅舞，非常感到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台下还跟着不自觉的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嘻嘻 嘻嘻 嘻嘻。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国漫产作品，也希望国漫呢越做越好。漫游加油，狐妖加油， 狐妖加油， 好，谢谢谢谢， 谢谢苏婉。那其实这个一部动漫作品有多高的人气，我觉得确实可以从有多少人愿意去 cos 这里面的人物看得出来。然后这次就是 China Joy， 我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去。 我去了一天 啊，去了一天，有没有看到？ 我去了四天。哇，你是战士，对，我一天我就坚持不住了。 哎，那你们有没有在现场看到有 cos 咱们这种国漫的形象的？比如说像狐妖什么的？ 有，其实有非常多，特别多，非常多真人。 哎，那讲一讲呗，现场。 嗯。 跟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去的人，让我们来羡慕一下， 感受一下，是吧？ 有一点吧，就是 C 哥的时候，那个上海大概40度左右吧。 嗯， 哇， 这个国漫的服装因为很厚，贵的得穿个4-5层啊，普通的也得2-3层。 嗯， 对，就像那个苏苏那样的都是2层起。 对，红红那3层， 红红那个。对，然后我就觉得啊，他们真厉害， 辛苦啊！ 我见着一个挺聪明的，他 cos 的是这个，因为他是原寸嘛 ，cos 的是《中国惊奇先生》里面的王小二 啊， 这个一直有 聪明， 所以找对角色也很重要，尤其在夏季，是不是？ 对，游场需谨慎，生命最重要。 嗯， 确实你会发现，就是 coser 好像完全都不会 基本上是不会考虑就是它温度啊或者天气什么， 在他们来讲 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会 哎、真的是热爱这件事情。 对， 嗯， 更别说穿着这些衣服还要去表演，比如跳舞， 还让灯光那么一打，基本上下来以后全湿透。 嗯， 但是从此也能看出他们对咱们腾讯国漫的这个热爱，其实 对国漫的热爱， 热爱 国漫 的， 对，因为现在国漫当道嘛，就希望就是说国漫能啊。慢慢变好， 嗯 啊，对，毕竟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 对， 支持支持， 嗯，其实就是咱们几位配音老师，其实也肯定也配过很多的国漫作品。嗯、那我不知道你们去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国漫的一个发展的现状呢？ 我先说， 石老师， 其实现在经常会有一种 达威哥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点，可以把话筒。 其实感觉，其实感觉就是现在，打开微博经常会看到啊。又有新番出来了，然后呢，现在这个市场其实也是一种井喷式的那种在成长的一个阶段， 嗯， 其实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如果让我说的话，就是说，我更希望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发展能更多的做精，而不单单是做量，有这样好的一个平台和市场的话，其实可以做很多更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希望还是。很看好中国国漫的，肯定，我觉得咱们不要说就跟日本或者跟国外怎么比，但是肯定会有 咱不比 自己的东西， 我们可以比质量，是不是？ 对，有自己中国自己特色的东西， 是咱们做好自己的。 对， 我的观点其实和那个达威老师类似，但是因为毕竟可能国外，我们就比如说日本，他们他是有三四十年的这个动画产业的积淀的，他们同时呢，相对还有周边啊、游戏啊和其他的泛二次元的产业在一起的发展，然后中国呢，现在动画呢相对是。井喷一点，所以其实我个人呢更希望是看到整个产业链或者大家大环境啊都一起 ACG 对整个一起的蓬勃大发展，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我们国漫真正的崛起，可以在世界上面有我们的一席 站得住脚，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应该 是。那我们苏婉作为这个新人配音演员是不是啊？那你有没有就是也肯定也配过国漫作品 啊？配过 啊，什么感觉？ 就是。能感觉到跟以前看到的作品有不一样了，包括现在看到很多作品跟以前作品质量也慢慢的变强，就觉得很欣慰，然后什么国漫崛起，国漫崛起也谈了很多年了嘛，然后真的到了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会想一个念头，就是不远了吧，啊，这种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希望了已经。那我们知道我们苏婉还是这个 V 一期的组合的成员，我不知道咱们英雄联盟为什么会想到组一个声优偶像组合呢？ 其 实实在是太火了。 想法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想给一个好听的声音再穿上一件华丽的衣服，就是可以让人在欣赏声优为角色配音的时候，同时也了解到这个人，比如说比较 立体化了， 更加立体化， 立体化了， 没错。而且呢，就是说为什么会组一个女子的声优组合，因为我觉得女生她的一些元气的东西会更带给人家一种感染力或者温暖的这种感觉， 没错。 就是说希望以这个作为头，把声优，因为声优这个概念本来是从日本过来的， 是 就是其实本身就是不单单只是限定于幕后，或者只限定于动画片配音，其实所有和声音有关的东西它都可以做， 没错。 也就是有一句话是演而什么，就是 演而优则唱，是不是？ 对，唱不是， 我们 刚才说你前面说 的 是什么，而优则演，生而优则演， 生而优则演， 生而优则演， 不单是说演戏，就是演绎的所有东西，只要和这个相关的我觉得都可以做，再加上你有一个能带给人赏心悦目的一个外表，有可能会更加加分， 没错。哪怕咱先走出第一步， 是 吧？ 对，其实也是尝试性的，对， 没错。 那咱们这个组合主要定位呢，有没有考虑过？ 主要定位本身七个妹子都是配音演员，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也是一个特色。其实 对，这是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得基础点，然后呢，在 声优偶像这个概念，它是声优在前， 声音在前，所以说配音演员是必须的，就像包括他们平时上课的话，这一块有可能也是一直要比较强调去培训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再加上一些别的才艺，那你的有可能你的声优的这种生涯拓展或者这个范围会更大一点， 没错， 给大家的感官感觉上体验会更多，所以说就是 就是基于这一点开始做了这个第一期的东西， 就是给予粉丝更多的体验，可能之前 带给他们更好、更多元化的一种体验，是这种感觉。 就大家可能以前更多的是听大家在幕后配音， 对，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来台前表演，然后每一个 之前也已经碰到过就类似情况，就是哎出这个声音，看到这个形象，感觉和那个动画片的形象很接近啊，可以出 cos 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大家会感觉二次元和三次元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区别。 没有这么大， 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啊。 那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哈，在下半场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苏婉也会给大家现场带来一支舞蹈，这支舞蹈就是我们V 七的作品，叫做 Dreaming Star。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现在进一小段片花，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半场，然后下半场也会有互动的环节，大家要多多关注。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好，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没错，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对，那下面就到了咱们这个现场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环节 那还是要先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也会在腾讯动漫的 B 站账号上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锁定收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是先来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英雄联盟的知名配音演员沈达威、黑石人，以及英雄联盟旗下声优偶像组合 V 七的成员苏婉哈，我们的苏婉妹妹 已经就位了，给了一个表演区的镜头， 给大家打招呼。还有我们的二次元导演、节目制作人达尔，欢迎再次欢迎四位哈。刚刚说了，我们今天这个苏婉妹妹要给大家带来这个 Dreaming Star， 不知道苏婉妹妹准备好了吗？OK， 好，那我们 怎么像一个选秀节准备好了， 对， 好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就开始练习跳动的鱼，悄悄绕在一起，就会让画出梦想的轨迹。可擦干过去的泪滴，撒收拾沮丧的心情，新天气飞上青春心里，开启挑战的旅行。当当当当当当，计算有时会波荡，来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担当。今天下雨，感觉要有你给我越过千难万险的勇气。我爱你，我爱你，你我心心相连的话语，每一次相遇，每一句是你，这份心情好想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乘风破浪跨越了荆棘， 足球的麦克风 yes, 瞬间接通的电流，跳动的心装满所有情绪，我要用力发出我的声音，敲敲让过度的风铃敲，彼此进行有灵犀，欢声笑语携手同行，绘出我们的奇迹，当当当当当当，就算有时候风浪，来来来来来来来，跟我一起担当，今天下雨但只要有你陪我越过千难万险的拥挤，我爱你我爱你，听我轻轻想念的话语，每一次想你每一时你，这份心情好想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像从波浪跨越的惊喜，这一次坚定这一次相信，梦想的距离不再不再遥遥遥不可及， 哇！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情不自禁的打起了口。 对， 谢我们的苏婉回来就坐哈。 对，哎呀，太辛苦了啊，辛苦 辛 苦。因为直播间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很热啊。 对， 是的， 太热都热。 对，而且苏婉一跳，这个气氛就更热了。这说，是吧？对。 哎，我想问问苏婉哈，这个《Dreaming Star》是你们的第一首作品吗？ 对的。 啊，那这首歌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拿起麦克风，自己的梦想前进 啊，就是要自己去勇敢的追梦，是不是？ 对， 难道不是喜欢你吗？ 我爱你是吧？ 我爱你和喜欢你， 我爱你，彪哥总能 get 到特别好的点。 毕竟曾经也是一个死宅嘛。 啊，毕竟你也是献上了王牌玉石的很多，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爱。 嗯，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听我们的彪哥唱哈？ 现在吗？ 现在，要不扇一扇好不好？ 现在想让我现场来一段， 就是、 我怕直播间炸。 哎呀，真是得看看大家哈，看看大家有想不想我们的彪哥现场给 大家 带来精彩的歌曲哈， 中间还是逃不过这一劫。 彪哥，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当苏婉坐到这儿的一刹那，就是你起来的那一瞬间。 那我现场就来一段吧。 啊，真的？ 哎呦， 现在吗？ 好， 来一段吧。你们想听什么？ 我想听串烧。 来首女儿情话。 还有串烧啊！ 我们这个千面妖容的小伙伴可以稍微停一下，我们下半场还会有互动环节， 大 家可以待会儿再来刷弹幕。先来欣赏我们彪哥的非常棒的歌喉。 对，要不这样吧，那就说到彪哥，就是他的标准节目，就保留节目流星雨吧。 流星雨是吧？ 好好好， 离你远点， 中间一段。 我们都 三二一。 一和云渐渐散开，洒下一片温暖，我要分享你眼中的泪光，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这吓得 让你相信我的爱只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好，不容易，不容易， 真不容易， 听下来也不容易， 折了我半条命。 是怎么做到那个你出场费150,000一天的？ 讲一讲，讲一讲，作为一线当红歌手，什么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个感谢各位爸爸的抬爱，也感谢，非常感谢当初这部动画的导演呢，就发掘到了我这个 天赋 非常厉害的闪光点。闪光点什么？唱得很好的。 哎，真的真的，当时你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 最开始呢，最开始是导演呢，导演呢有个想法，说要不我们在这个片尾啊 唱一个歪歌吧，然后回头我们就让彪哥在天上飙。嗯，下雨，下雨。然后我说我试试吧，那、啊、那正好我配彪哥，我试试吧。嗯嗯。然后结果当时一曲下来，好，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好，好，好，好 ，OK， OK， OK。然后结果最开始我以为 浑然天成，发现 最开始我以为只是在前面一两集就放完就完了，然后结果后面他让我 反响很好，对， 反响很好。然后当时以至于到后来他这个《王牌御史》原作者童谣啊，他当初画漫画只画到顾小花出场那段，然后彪哥没什么戏，他只是一个过场的混混角色。结果动画一出啊，然后他莫名的就火了啊，然后 加戏是吗？ 对，然后作者就在后面疯狂给彪哥加戏加戏，然后以至于他后来变成主角团其中的一个。嗯， 原来是这样， 这个盒饭不用再拎了，这个。 还是感谢大家的信 任。对对对， 有没有统计过一共唱了多少首？ 动画多少集？减一，其中有两集放的是流星雨。啊， 等于流星雨算是主打歌了，是不是？ 两集流星雨就是主打歌了。 嗯，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反响非常热烈，大家说自己人别开枪。 打扰了，打扰了。 而且很多人说清新脱俗啊，这首歌。 是的，是的。嗯，看看如果待会儿有时间的话，让我们的彪哥再给大家唱一下。 对， 然后我们还是回。我支持点歌嘛？ 可以，我会唱的，前提是我会唱 啊。支持点歌的哈，那小伙伴们可以想一 看我这个写槽还剩多少？ 好，还要看我们的写槽还剩多少？ 看你的能量槽还有多少？ 可以， 蔷薇哥说的非常嗯。那我们还是就是聊回刚才的上面，说我们这个 V 一期是不是？然后现在是一共有七位成员，对吗？ 七位成员。 嗯，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大概每个人都有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担当？就组合里的。 其实倒没有特定去划分他们什么担当，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那个醋醋，他就等于是七个女生当中最早加入英雄联盟的，然后他也等于是目前人气相对很高的一个舞剑，然后也是个很好的配音演员。然后苏婉其实当时是新漫奖出来，就是我们在上海的分赛区去配音比赛的时候挑中，就他一直在我们现在这个 V 七里面属于一个酷帅的一个担当。其实他本身性格是我觉得很独特的一种存在，但是他并不是冷，他其实如果和你熟的话，他很喜欢笑，很喜欢跟你开玩笑， 就会让大家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就是苏婉。 对，就是很苏婉的这种性格，很苏婉的这种性格。 别看 会有一点慢热吗？ 其实我倒觉得还不是慢热，他就是自己有可能那种独特那种很奇特那种感觉，就是他的性格，我觉得他的性格对， 很有点恬静的感觉。 别看苏婉平时可能比较沉默寡言，但是配音很厉害。 对， 其实刚刚从那个信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 对，非常元气。 然后还有朱玉是我们的 V 七里面的颜值担当，小姑娘因为长得很甜，然后就是说很招二次元的男生喜欢。穆飞其实是属于你们大姐姐那种吧，就是说特别会照顾人，就是说有什么 很安心的感觉， 很安心，有什么事情他总是冲在前面去帮所有人去挡或者去处理，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同时也是队长， 对，无论是从这个性格还是形象上都很成熟。 对，相对不要很成熟，相对成熟一点，人家还是小姑娘，好像不要很成熟。那个还有是那个 Kill， 是我们的就是说唱歌担当，就刚刚那首 Dream Star， 它里面所有的和声都是他唱的，包括他也会在 B 站上投歌，所以说是唱歌相对厉害， 这个唱功厉害啊， 对，相对厉害。14还有我们就是其实和苏婉关系相对是你们应该是差不多时间一起进来的那个，然后是苏，他就属于是特别呆萌那种担当，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去拍那个 GU 的那个广告，拍到凌晨了，所有人都很累，然后呢导演最后说了一句啊，收工了，所有人都在欢呼，只有我刚刚说的那个14那个姑娘呢，就是一脸懵的在那儿，啊，你们 没有搞清楚 你们为什么要欢呼，然后所有人都解释一遍，因为我们收工了呀，这是象征性的，就属于是慢半拍，但是特别可爱的一个性格。最后一个姑娘是可以算是小妹吧，降温，其实比他们小挺多的，她也是咪咕的一个配音比赛当中出来，就是当时北京和上海的导演都挺喜欢一个，但是她是属于就是说几个当中的一个潜力股，因为现在还有比较小，有很多的未知性，是这样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七个姑娘各有特色， 还真是各有特色 、是。然后刚刚聊了我们这个声优偶像组合 V 七的相关情况，那还是想回过头来跟我们的达威哥和彪哥来聊一聊哈，二位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配音行业？ 那大卫哥先，好不好？ 那有可能我会比黑石要早很多，因为我是十岁，我十岁，大概差不多现在暴露年龄的话，应该是二十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部上海电影美术电影制片厂一部片子叫，就是《舒克和贝塔》。就很早很早，你别说了，这暴露年。 我也看了，我也看了， 你也看了，都别说了，都别说了。然后呢，当时我是就是参加一个上海的一个配音，就不是配音比赛，当时没有配音这个专业，就是演讲比赛。然后呢，正好的那个评委是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老导演，他就说，哎，你来接触一下配音吧。他说什么是配音？我当时那些演讲都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其实我没有太喜欢，只是想完成任务。然后去了以后跟了几次组，我就觉得啊，原来还有用声音去演绎角色然后带给别人快乐那种感觉，之前从来没有过。但是呢，后面也只是一直在学，但是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兴趣爱好，没想过职业，因为当时就是这个真的不太会被纳为职业那个概念。当中其实也停了挺长时间，然后再次接触配音是后面有一部也是国漫，当时相对很有名的，就是《我为歌狂》。 我 为歌狂，当时就是有报纸上的选秀。就是 参加了 就是现在想，就是里面那个打鼓的那个 Cookie， 就是那个韩国人。是那个。然后呢，那次录完以后呢还没感觉，但是那次结束以后他没多久举办了一个见面会，然后那次让我感觉到，哦，原来所有人是能被这种演绎方式所感动的。就是让我决定好像要留下这个，然后一直做， 自己也要投入热情在里面。 对，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彪哥呢？ 我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这代，其实我们大家都从小都是看动画长大的嘛。然后因为接触了动画，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喜欢买当时的一些动画杂志。然后当时接触到了声优这个概念。一开始呢，我的想法是想去日本作为一名声优的。后来呢，因为也是慢慢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可能日本那边饱和比较厉害。后来想了想，决定 为国家做贡献， 献身为国家的配音事业添砖加瓦。于是呢，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报考了一所有配音专业的艺术院校。 科班出身了。 对，正好我运气好，被我赶上了。然后我就去报了这个学校。然后具体是，具体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一直是运气很好的一个人。我那次也是去参加了一个配音比赛。我觉得就是试试看嘛，去玩玩看，奖金也挺高的，指不定就赢了。 又吃了双色球了， 别把最后一句加出来，都挺好。 我就是个俗人。对，然后去参加比赛，然后结果就拿了奖，就被上海这些老师看中了。于是现在我就做到了这里。 也加入了英雄联盟。 对， 成为了英雄联盟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对，决定站出来成为偶像。 最会唱歌的人。 最会唱歌的配音演员。对，就 是 那个。 是的。 那刚刚聊了大家为什么进入配音行业，哎，那我们的苏婉妹妹是不是还没有说？是 我跟黑石差不多。我是被威少递了一张 pass 卡。当时是一个腾讯的新漫展的比赛。然后 也是通过比赛进入到圈子。 威少说觉得我 挺有潜质的， 很酷。然后就给了我一张 pass 卡。然后我就进了决赛。进决赛之后是在英雄待了10天嘛。就被老师发现了潜力。好开心。说的我 都有点绷不住了。 对，被 什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然后就坐到了这里， 就有了信心啊！就唱歌跳舞，就坐到这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刚才三个人发言完，都有一种前面几十年就是十秒钟过去，然后匆匆，咱们所有都从这儿开始， 感觉焕发了新生，从进入配音行业，是不是？那我们的达尔导演呢？ 其实我也是一个配音员， 对， 后来没过，现在也坐到了这里。 所以有什么心情？采访一下。 没有，其实我当时做舞台剧嘛，然后。舞台剧里的一些声音也是我们几个人配的。然后但是就说没经过专业的训练。像他这种唱歌的 老师在旁边哦。 这种训练，我觉得配音训练可以说唱歌训练啊，算了。 回头我们私聊。 对， 亲身一线哈，不是梦。 然后呢，就是因为像我们做，当年我也是 coser 嘛，十多年，然后一直下来做舞台剧方面的，你说就在这方面，然后一直扎根就做下来了。现在呢，这个随着 年龄的一点点增大，然后转到了幕后， 嗯， 啊，多给那些年轻人一些这个出场的机会。 就是后来啊，咱们这个党史大大去琢磨着，嗨，去前面卖什么命，去后边掌控好一点。 对， 我让他们给我卖。 对。 嗯，说出了内心的内在语，是 不是拆间房呢？ 有那么 两个亿。 那、我们知道这几位也是配过很多很多的动漫和游戏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国漫方面有这个《勇者大冒险》呀、还有我们的《王牌御史》《爱神巧克力》。我不知道几位就是在配这几部作品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王牌御史》和《爱神巧克力》是我参与的比较多的，就是 配的主角。 首先。王牌御史他这种仙侠搞笑的那种感觉之前没有过，就是说仙侠因为本身是男生有可能会喜欢一点，但是他有那种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去演绎或者搞笑的方式去演绎，这种感觉之前没有，还挺新鲜的，所以印象挺深刻， 更像一个现代玄幻， 对，现代的那种，很多 校园玄幻， 包括想法那种理解都是现代人的想法，但是又是说的又是以前的那些故事 的事儿， 对， 所以会感觉有一点点跳跃的感觉，思维很跳跃， 对对，思维很跳跃，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印象挺深刻，还爱神巧克力就另外一种了，就后宫戏了， 是， 就后宫戏，就是说满足所有男人的一个幻想。 后宫加一， 所以在录正片的时候，所有人都很羡慕我，因为我感觉是这里面所有的女生都和我录的那个人都会有关系。那我说这个又不是真实现实， 登上人生巅峰的戏里面。 但是就是说，一些有一个，我是觉得爱神巧克力在。就是动画片当中对感情细腻的这种描写要比以前多，要比以前多，所以说两部片子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 是的，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0，我们先把下半场的这个互动问题出来，大家先答着，好吧，我们再继续聊一小会儿。那我们下半场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一期道盟的鸡腰衙门第一女捕快叫做什么名字呢？非常简单，送分题哈，三个， 但是这个字儿是不是不好打呀？ 都得给大家设置一点点障碍吗？还可以，还可以哈。再来给大家重复一遍，这道题的问题是：一气道盟鸡腰衙门的第一女捕快是谁呢？大家可以把正确答案通过弹幕发送给我们，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大家要关注我们腾讯动漫以及漫游汉饭店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回答问题才算 有效 有效的互动， 没错。 好，那大家先可以刷着弹幕哈，那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聊一会儿。就刚才说到了《王牌御史》嘛，还有《爱神巧克力》，好像《爱神巧克力》是要出第二季了，是不是？ 对。 那第二季好像我们的苏婉也有在里面配音 啊，对，配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 配了一个，对，非常重要，我是也是。重大后宫之一 啊，后宫之一。 那个男主的女朋友加一， 唯一不同的是，我是跟男主在一起过的人。 对， 没有这个厉害了， 感觉有故事了。 这有一种他的超能力，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 啊，多多期待一下大家。 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几位个人，包括工作室有什么样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吗？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吗？好像8月3号就明天。 对，那个妖怪名单，其实很多人对这部片子还是挺期待的。其实无数人在网上会问什么时候出啊，然后明天和大家见面，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说，我和黑石在原来的那些角色当中继续会参与，那个苏婉也会参与一个相对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可以有一个小插曲是，当时第二部在录的时候新出的一个角色和男主。之前发生的故事那段配音，其实上当时大家是流泪不止，是很感动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剧情上面只会优化，不会退步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我们明天上线的《妖怪名单》第二季哈。那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想问，就是作为配音人，可能进棚录音是很苦的了。那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会心的笑， 为什么我们都笑了？ 其实也就是普通人吧，就是说，该像他们几个，该有时候玩玩游戏或者轻松 什么， 会开玩笑， 桌游啊， 对， 打打游戏啊， 对，就不务正业呗，是吧？ 就是务正业的时候就使劲务正业。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忙起来是挺苦的，有可能都没有休息时间，所以说我觉得适当的休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休息，女团也很忙，就是我们几个其实配音也很忙，就都我觉得适当轻松是应该的。 那在这儿也祝福大家可以在工作上、事业上及生活上可以多多的发展，然后幸福美满哈， 幸福美满，幸福，我希望 祝福大家都实现各自的超能力， 嗯 啊，双色球， 双色球， 双 色球，出去我就买， 然后我飞，然后我飞过去来看你们， 咱们今天哎真的都是60多辆劳斯莱斯的车队， 好厉害哟！ 我本来想出去就买，一看时间好像过了， 嗯，然后我发现我们的弹幕大家也非常的踊跃，然后看来。这个字完全不是大家的困难，完全没有给大家是。 看来大家文学功底都是可以啊， 嗯、 这个 可以的、 啊，是是是。 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也要结束了，然后再次感谢我们的、达威，还有我们的黑诗人，我们的苏婉达尔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四位辛苦了， 谢谢大家。 嗯，然后这个每周的国漫电台哈，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如果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孩子，对不起，现在因为我听的BGM 是彪哥的感受歌，所以我现在思绪有点点被影响 到，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节目的末尾一定要让大家洗脑一下，所以放了这首歌。 年轻人，你的段位还不够。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摘掉耳机再跟大家说结束、 嗯、好正常说一下， 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来玩。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日播与你不见不散。 是的， 我们会有很多这个二次元的大咖呀，这无数的，哎呀，反正特别精彩，你就看就对了。 是的、 啊， 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明天晚上的节目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吧。 嗯，没错，明天晚上的节目呢，就是先给大家留个惊喜吧。明天、嗯、让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嗯， 好的， 继续锁定 FM98.2。 嗯，那么我是左小梅。 嗯，我是许可，让大家最后在这个彪哥的这个甩葱根说，继续洗礼吧。 好，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啦啦啦呀哩咪啦哩哩呀叮咣叮啦叮啦哆呀嘛哩嘛嘛呀哩嘛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擦擦呀哩哩啦哩哩呀哇叮咣叮啷叮啷哆呀哇你妈妈呀哩不哩不哩不哩不哩不哩叮叮咣哆呀哇叮啷叮咣叮啷哆哆个哆个嘟嘟的呀噜呀哇叮咣叮啷叮啷哆哆个哒个哒个嘟嘟的呀噜。